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地面上，早已准备好的蓝烟草骤然升起，将跌倒在地的凤尾机关蛇身体牢牢缠绕住，尤其是缠住了两个翅膀，令它无法再次飞行。胖子的武魂全力释放，凤尾机关蛇或许是感受到了邪火凤凰的气息，身体颤抖了一下，但是它毕竟是一头千年魂兽，不会那么甘心受死。虽然暂时无法飞行，但没有完全影响到它的行动。唐三只觉得凤尾机关蛇的身体突然变得滑溜起来，不但蓝烟草上的尖刺无法刺入它的蛇皮之内，反而让它在急剧的扭动之下从蓝烟草中钻了出去。虽然没有飞行，但它贴地游动的速度依旧奇快无比，眨眼已在十米开外。 想跑有那么容易吗？ 伴随着赵无极身上闪亮的第三个魂环，千年凤尾机关蛇的身体骤然僵硬了一下，速度大幅降低。这正是赵无极的第三魂技，重力增强。紧接着，赵无极身上的第四、第五个魂环同时亮起，他身体骤然跃起，再次落下时，在第四魂技定位追踪的作用下，正好来到了凤尾机关蛇面前。重力挤压同时发动，任凭凤尾机关蛇多么滑溜，在赵无极强横的魂力面前，再也没有施展的空间。对付一头千年魂兽，不动明王还不是手到擒来？看上去他似乎没做什么，但瞬间爆发的实力却让众学员心中暗凛。唐三也终于明白，那天自己和赵无极对战时是多么幸运了。要是赵无极那天一上来就将魂技联合在一起使用，那么自己恐怕连释放暗器的机会都没有。赵无极熊掌一探，已经捏住了凤尾机关蛇的蛇头，将它举到自己面前，另一只手抬起，在它那肉冠上弹了一下。凤尾机关蛇面对大力金刚熊的暴力，直接被弹晕了过去。要不是赵无极须得留他一命，但是这一指就是他经受不起的。 成了， 成了， 太好了！ 一定要猎杀魂兽吗？ 弱肉强食本就是生存的法则。如果这条蛇比我们更加强大，你觉得它会放过到嘴边的食物吗？ 小五没有再开口，但他却始终低着头，脸色依旧有些苍白。赵无极从自己腰间摸出了一柄短刃，递给了奥斯卡。 夜长梦多，动手吧，从他肉冠下面这块刺进去，就能刺破他的大脑，这个魂环就是你的了。 奥斯卡兴奋地接过短刃，此时这头千年魂兽在他面前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。第三魂技即将得手，他兴奋得连手都有些颤抖了。就在奥斯卡即将刺出手中这一刀的时候，突然一个沙哑的厉喝声骤然响起。 住手！ 紧接着两道人影从之前凤尾机关蛇飞来的方向窜了出来，出现在众人面前。这两人一老一少，都是女性。老的看上去有六七十岁的样子，满头白发，梳理得极为整齐。虽然年纪不小，但精神极为矍铄，脸上的皱纹虽然不少，但却红润得犹如婴儿一般，一双眼睛中金光吐露，右手握着一根长达三米的蛇头拐杖，身上六个魂环上下律动着。身体没有发生变化，但魂环显示他已经使用了自己的武魂。不用问，他手中的拐杖就应该是他的武魂了。跟在老妇身边的是一个漂亮的少女，齐耳短发，看上去十六七岁的样子，一身利落的劲装紧紧地包覆着她那已经发育得很好的身材，一双深褐色的大眼睛正牢牢盯视着赵无极手中的凤尾机关蛇。她手中也拿着一柄蛇头拐杖，只不过比老妇的要短一些，只有两米长，身上的魂环也是两个百年的。老妇和小女孩的出现令众人同时一惊，但他们看到老妇身上的魂环是六个时，就松了一口气了。毕竟 赵无极身上那七个魂环可不是吃素的，尤其是那几个深邃的黑色万年魂环，赤裸裸地展示着其威慑力。唐三他们这边放松了，老傅的脸色却有些变了。之前他是听到赵无极对奥斯卡说的话才高声喝止的，可来到了近前，他一眼就看到了赵无极身上的七个魂环。魂圣，这才是星斗大森林外围，怎么就出现了一名魂圣呢？老傅的心顿时沉了下去，知道今天恐怕是讨不了好了。 嗯，有什么事吗？ 赵无极瞥了老傅一眼，目光落在他手中的蛇头拐杖上，心中不禁想起了一个人。他的声音并不算太生硬，听起来反而有些温和，这令很了解他的戴沐白感到有些诧异。不动明王对于实力不如自己的人可是从来都没有过好脸色的，尤其是在这种对方明显意在千年凤尾机关蛇的情况下。 您好，尊敬的魂圣，您能不能把这条凤尾机关蛇给这个孩子？ 为什么？ 因为这条蛇是我们先发现并且率先展开猎杀的，否则我们又怎会一直追踪至此呢？ 你怎么能证明就是你们先展开猎杀的？我们发现它的时候可没看到你们的踪影。 小伙子不用着急，你们看看这条风尾机关蛇的腹部有两道伤痕，是被我的拐杖击伤的，还有翅膀下方也有，只是一不小心让这滑溜的小家伙跑了出来。我这孙女刚刚到达30级，很需要这个魂环，你们也看见了，她继承了我的器武魂蛇杖，高级的蛇类武魂是最适合她的。 这位前辈，还未请教贵姓高名。 不敢，老身朝天香，蒙魂世界朋友们看得起，给了蛇婆的称号。我丈夫名叫孟鼠，人称龙宫，这次前来星斗大森林，就是为了给我们的孙女找一个合适的第三魂环。我看，你身边这些孩子的年纪都不太像是能够吸收千年魂环的样子。尽管风尾机关蛇的魂环温和一些，也不是他们能够吸收的吧。 您可是盖世龙蛇中的蛇婆前辈？ 不敢，正是。还未请教魂圣高明。 赵无极脸上神色微变，盖世龙蛇的名头他早就听过。这对夫妻出道很早，实力非凡，尤其是龙宫孟鼠。在自己听说他的时候，那位龙宫就已经是魂圣的层次了。就算现在已经达到了魂斗罗境界，他也绝对不会感到意外。龙宫的武魂是一根龙头拐杖，与蛇婆的蛇头拐杖相得益彰。夫妻二人有一种极其霸道的武魂融合技，除非拥有封号斗罗的实力，否则很难抵挡。赵无极不过是一名魂圣，尽管眼前的蛇婆看上去比他还要弱一些，可只要龙宫出现，那就不是他所能对付的了。盖世龙蛇夫妻关系极好，两人从来不分开，蛇婆在这里，想必龙宫也不远。赵无极不是没想过将眼前的这对祖孙杀掉灭口，但杀那小的容易，想要杀蛇婆朝天香可就不简单了。自己虽然比他多一环实力，但如果朝天香执意逃走，自己根本没有留下他的机会。毕竟赵无极是一名力量型魂师，速度上并不擅长，而一旦让蛇婆逃离，那么等待他的将是盖世龙蛇无尽的追杀。 啊，在下赵无极。 啊，难怪我说怎么能随便就遇到一位如此年轻的魂圣呢？原来是闻名魂世界的不动明王啊。 恐怕是恶名吧。 哈哈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我当年也算是恶名昭彰了。不过这些年呀，过些归隐的生活，在一个学院里教些学生。啊，这次带着这些孩子来星斗大森林，一个呢是为其中一人获取一枚魂环，而另一个呢，也是带他们来见见世面。哈哈，没想到遇到了前辈。 我年纪比你大上一些，就托大一点叫你一声赵老弟好了。赵老弟，这条千年风尾机关蛇对于我孙女来说那是极为重要，她刚刚达到30级，需要一个合适的武魂，而这条风尾机关蛇之前又是我们先发现的，并且将其创伤，只是因为一个不小心竟让他逃逸了。能否请赵老弟行个方便，将这只魂兽还与我们？这份恩情老身必然会铭记在心，他日定当有所回报。 哼，就凭几句话就想把我到手的千年魂兽要走，就算你盖世龙蛇厉害，恐怕也没那么容易。更何况龙宫毕竟还没在这里，等到龙宫前来，局面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。哎呀，朝大姐，这件事情恐怕不好办呐。 有什么不好办的？这条千年风尾机关蛇明明就是我们先发现的，要不是我们已经将它打伤了，你们能有那么容易得手吗？赶快把它还给我们，否则就对你们不客气了。 赵老弟，那这么说，你是不想将这条风尾机关蛇还给我们祖孙了？ 哎呀，呵呵呵，朝大姐，您这话就不对了。你看，在这星斗大森林之中，所有的魂兽都是无主之物。或许这条千年风尾机关蛇真的是你们先发现并且将它打伤的，可最后抓到的却是我们呐。您硬说它是你们的东西，这恐怕不太公平吧。它虽然比较适合令孙，但同样也很适合我的一名学生呐。这种相对温和的魂兽对我的这位学生的武魂帮助那也很大呀。 你是说在你这些学生里也有已经达到30级的魂师？ 前辈若是不信的话，那这样好了，我让这些孩子们也开启自己的武魂给前辈您看看。史莱克七怪，开武魂，把你们的魂环亮给这位蛇婆前辈看看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